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，站在天平的两端，一样的为难，唯一的答案，爱一个人好难。想要总在我心里纠缠，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，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，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，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，天平的两端，一样的为难，唯一的答案，爱一个人好 只是